但我熟悉他的心情，但愿遇到你。十点大陆机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年有钟声在耳边轻轻敲响，因为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哲彤，欢迎光临零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哲彤。 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兆彤。今夜的第一首夜歌叫《夜空的精灵》。有人曾经用这样的词来形容我，一开始我很骄傲，自以为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就像天使一样，可以把幸福带给你。可时间一长，我发现我很不幸，我停不下来，因为我不能落地，我只能不停地飞来飞去，就像金鸡鸟一样。 在风中聆听爱过的曾经，我付出的感情下落不明，对你的关心要不到回应，将过去哭一个干净，拒绝再相信。一环般的夜景摇晃身影，却跌入回忆陷阱，呼啸过的身影像风之影，说着伤心。在风中聆听爱过的曾经，我付出的感情下落不明，对你的关心要不到回应，将过去哭一个干净，拒绝再相信。摇晃身影，却跌入回忆陷阱，呼啸过的身影像风之影，告诉我不会有黎明。雨下在森林，你就像碎冰，所有的往事被敲。夜空的精灵张开了眼睛，满天上说着伤心。在风中聆听爱过的曾经，我付出的感情下落不明，对你的关心要不到回应，

自己开了个小卖部，还挺好的，就在小区里头人来人往的。这是刚刚估计大家也都睡了，我也赶快把人收拾收拾就关门了，晚上回家我也睡觉。经常晚上有一些朋友啊什么的过来买个饮料啊，劈个冰棍什么的。 鲜花，鲜花总叫人沮丧，太多心事都盼花开得长，空让自己忙。像我的爱明明迟早要丢开，太多犹豫都因自己心软，男女又难爱，想要站也站不断，被解开的痛又被自己推翻，一次比一次更伤。爱都爱了我的心，又何必非要忘了你，在最混乱的夜里一个人追根究底， 既然爱都爱了，就把那点私心收起来吧。你要付出的不是青春，而是理解。你要学会让爱人放松，要让他觉得他很安全，甚至他可以有时间忘掉你，这样你也就有自由了，而你们也就和谐了。这首歌叫《讨我喜欢》。 斜风爱慕兮不具名，想要知道你会怎样反应，感情越难如意，好像就一款式，习惯却不再新奇。你开始显得不安定， 知道你的累。司机师傅，您辛苦了，他们都睡了，您还忙着。这里是夜歌，夜歌五周同主持。 要是谁跌碎了酒杯， 这是陈坤的《明天》。明天不是希望，而是借口。因为你总说明天，

我是吴周彤。 刚才量了一下体温，好像是37.2度。我想起了迪昂的那本小说，那本37.2度。可我没有贝蒂，他不愿意，我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地看他离去。今夜的第一首夜歌，带出的是一份回忆，它就叫《再回首》。 再回首，云遮断归途。再回首，荆棘密布。今夜不会再有难舍你旧梦，曾经与你有的梦，今后要向谁诉说？再回首，背影已远走。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。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才是真。再回首，恍然如梦。再回首，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 七分的，就是说现在晚上这拉活，反正车比较多吧，就是空，就是大伙在干活的时候，就是比较辛苦，也比较活比较不好拉，我呢主要就是以这个医院， 医院为主，夜里就是出活这几个地儿，不好了。现在后半夜一过十二点之后，几乎就没什么活了，也就偶尔能碰上一个半个的活。那一般的一个小时能出拉一趟，拉着一个活就不错。 是夜歌，伍周彤和你在一起。 从遇见你在一起，真的相信世上有奇迹。 在视线尽头看见你，我感觉到呼吸， 我决定爱你爱到底，从此不问公不公平，因为你是 于李泉、韩红的《我决定爱你》。当我决定爱你的那一刻，我的右眼开始红肿而流泪，可第二天一直阴雨绵绵的天却晴了。这是怎样的一天呢？我还会见到你吗？我还会拥有你给我的快乐？来听这首夜歌吧，它就叫《明天爱谁》。 窗没关，睡不好，天已亮，暖的阳光却烫心刚冷掉的伤。我关上你打开的窗，飞翔，我忘了方向，回忆怎么作废，我们总是学不会，只能像一张曾用爱暖过的被，遮放在衣柜。明天我爱谁，别让

在上楼下楼开门关门翻着抽屉寻着你名字，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从你回眸而去那一天开始，我的日记写成诗，诗的背后寻到你名字，想着你的感觉犹如云的缠绵，淋湿我的岁月，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。 巫启贤的想着你的感觉，想着你的感觉就好像是我望天上的星星一样，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，窗外的星星像钻石般闪烁着，而我在想到底该挑哪一颗戴在你的手指上。这时我似乎听见你在说，我要那最脆弱的一颗，让我给你去找，你等着。 追不走你的容颜， 我现在要唱给你听， 我现在要说给你听， 你放心， 以我们的方式感觉彼此，我只想这样， 唱歌给你听， 放歌给你听， 唱首歌给你，啊， 这里是夜歌。 你在说给谁听？ 装，没人记得。